激励公众绿色出行的意愿。到2025年，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力争提升到76.5%。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透露，到2025年，全市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老百姓出门见绿、开窗见园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清晰。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公园绿地500米幅半径的覆盖率呢将达到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呢达到16.7平方米，新建和恢复湿地5000公顷，提升老城的绿色生态品质。在除核心区外，其他14个区，我们要呢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将会呢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福祉。 再来关注用水。记者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随着朝阳区坝新家园小区供水管线完成沟头通水，市自来水集团今年自备井置换工程收官，新增12.6万人喝上了更加安全、优质和放心的自来水。工程新建管线选用球墨铸铁管和不锈钢管，制造标准和安全度更高，抗腐蚀能力强，不容易生锈，能有效地消除供水安全隐患。另外，相关小区门口呢还安装了流量计，对小区实施独立计量管理，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管网漏损隐患。自备井置换小区同步还安装了智能远传水表，用水数据直接传输到系统中完成出账，基本实现查表不入户。用户呢还可以通过北京自来水 APP、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查看账单和缴纳水费。这种无接触式的供水营销服务也推进了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继续关注用水，我们来看看农村污水治理情况。顺义区刘新庄、大三渠、于新庄等159个村近日完成了农村污水治理工程验收。该工程一期共涉及287个村，其中271个村开工建设，243个村管网建设完成，惠及高丽营、木林等镇村民。据了解，在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中，顺义区目前累计铺设管线近3000公里，安装化粪池50000多座，完工后可以实现污水通过地下管网全收集、全覆盖，改变农村污水靠蒸发的现状。改造完成后，门前没有污水，冬天不怕结冰影响出行安全，而夏天没有异味，环境可以说越来越优美了。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情况。据了解，市商务局对全市700多家连锁超市门店、近100家社区菜市场和主要电商平台终端销售的每日监测显示，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秩序良好，特别是肉、蛋、菜供应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稳定在2.3万至2.4万吨。特别是减免进场费政策实施后，蔬菜的上市总量已经处于高位水平。为了保障京东市场供应，本市保供企业，特别是主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商超和点对点供应企业，多渠道加强备货，多渠道挖掘货源，多渠道组织货源进京，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缺货。批发市场减免进场费政策措施实施以来，调动了商户组织货源供应的积极性。监测显示，本市南方陆地蔬菜上市量占比逐渐增加，蔬菜批发价稳中有降。前期的生菜、小白菜、圆白菜、菠菜等涨幅较大品种价格均有明显下降。全市肉蛋供应货源充足，价格波动稳定在合理区间。市商务局表示，将加强政府储备管理，制定京东明春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预案，保障应急供应，做好米面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应急投放准备，确保关键时候调得出、用得上，稳定市场供应，全力保障两节、冬奥等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首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北京市统计局9号发布2021年北京市粮食生产情况数据， 今年全市粮食总产量37.8万吨，比2020年增加7.2万吨，增长23.7%。全市粮食播种面积91.4万亩，同比增长24.6%。受极端天气和疫情影响，单位面积产量为每亩413.1公斤，比2020年减少每亩3.1公斤，下降0.8%。其中薯类单位面积减产7.8%，降幅最大，小麦单位面积减产4.8%，位列降幅第二。同时豆类和玉米单位面积增产分别呢是17.8%和0.1%。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来关注文旅出行方面，最近天坛公园、故宫、圆明园等公园景区对未成年人免门票的消息不断传出，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记者12月7号下午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中的9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全部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很多公园呢，基本连大门票也全都免去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天坛陶然亭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对未成年人免所有门票开放。颐和园耕织图和艺术堂、中山公园来劲雨轩、香山公园双星别墅等8处革命纪念地旧址、北京植物园129纪念地、玉渊潭公园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这些公园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一直都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游客免费开放。同时对大中小学生20人以上集体参观实行预约免公园大门门票的政策。针对大中小学生学习党史的不同需求，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定制化红色研学服务，将公园中存续的革命历史、红色资源作为生动的现场教育素材，通过组织学习培训、观摩讲解、专项考核，培养中小学生成为公园红色文化小宣讲员，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通过为大专院校师生讲解高君宇烈士事迹、129运动青年学生的革命作为，在历史名园中发生的革命活动，激励青年传承革命精神。目前天坛、香山、陶然亭、颐和园、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都与属地中小学共建有学生实践课堂，年均接待学生来公园培训、志愿服务实践2000多人次。今年以来，市属公园中的9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超230万游客参观学习，其中青少年近80万人次。 12月4号开始，中国农历进入冬月，位于密云的古北水镇也开启了冰雪童话季，邀请市民来长城脚下玩冰雪嘉年华、逛童话市集、体验特色手工、观童话剧，以全新的视角探寻冬季之美。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人们对于冰雪项目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景区呢，就地取材制作的冰雕展现了北方冬季独有的冰雪氛围。12月下旬开始，在其他季节可以行船的汤河将完全冰冻，化身为超大冰雪娱乐体验区，大人孩子可以体验冰车、冰嘎、冰滑梯等经典的冰上游戏，以及冰上碰碰车、雪地坦克等新奇玩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作为北京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延庆区刚刚于12月3号在野鸭湖湿地保护区正式发布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2021版。就在第二天，这里迎来了一对神仙眷侣，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这也是延庆区范围内首次发现丹顶鹤。无独有偶，3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宝日前也光临北京，选择了一片位于通州的农田作为越冬栖息地，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多样的农田生态建设，助力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 我叫刘静怡，一般都在野鸭湖，就是小河旁边什么的观鸟，那鸟多。 刘静怡是延庆区小丰营小学3年级的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每周他基本都会来延庆野鸭湖这样的水边参加观鸟活动。 他说在这里看到的鸟和书本上看到的感觉很不同，他很喜欢。 你们喜欢观鸟吗？ 喜欢，有趣。观鸟能让我们的知识更多，让我们不认识的鸟老师就是给我们讲解，就是有的很艳丽，有的就是很黑，大嘴山雀，就是它那个样貌特别，长得也很漂亮。 北京延庆小丰营校园雏鹰野保队的带队老师张鑫介绍，如今依托学校开办的课后兴趣小组，不少小学生都加入到了观鸟的行列中。他们亲近大自然，在自然中学习更多的知识， 带他们观察一下鸟类啊，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咱们现在有那种课后兴趣小组，每一周的两次课，就是他们的兴趣小组两次课，专业的老师来我们学校来进行讲解，也带领他们一块儿去学习这些相关知识。咱这野鸭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场地，然后一是种类多，二是在咱延庆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环境。带着望远镜呀，带着相机啊，也拍到了很多珍稀的鸟类，然后他们也挺感兴趣的，也是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课。 秋去冬来，时节如流，微微的海坨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静静的野鸭湖上铺陈着纯净的冰面。本应草木凋零、万籁俱寂的严冬，延庆区却异常的热闹。作为国际候鸟迁徙路线的中转驿站，每年的冬春秋冬季节，大量候鸟会来到延庆停留，为长途迁徙做足准备。在群鸟起舞的候鸟迁徙季节，12月3号，北京市延庆区正式发布《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2021版》，这也是延庆首次正式发布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 2021版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正式发布，共收录延庆地区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30目、95科、450种，包含390种鸟类、38种兽类、22种鸟栖爬行类，物种数量占北京市物种总量的75%以上。名录中收录的彩环和短嘴金丝燕，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鸟类中并无记录，也填补了北京市鸟类多样性记录的空白。 而就在名录发布的第二天，12月4号，延庆又迎来了一对神仙眷侣，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这是延庆范围内首次发现丹顶鹤，至此名录又增加了一种，共计391种鸟类。延庆区呢，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专家赵新如介绍，延庆独特的自然景观环境是研究野生动物的宝地。 延庆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从我们研究野生动物的角度看呢，它是一块宝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延庆的景观啊很特别，因为它70%以上都是山地，那么另外呢，它还有20%的这个相对平坦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它的延庆盆地。那么既有相对平的这个平原，又有错落有致的这个山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就使得这个物种就特别丰富。为什么呢？在生物学上来讲呢，它是因为海拔的变化会带来一些动物的这个垂直分布的一个体现，那么所以呢，就延庆这个地方呢，物种丰富，种类繁多。 除了独具优势和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外，统筹规划管理和切实有效的保护也是延庆物种不断丰富的原因。延庆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统筹全区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的建设管理，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共16处，其中自然保护区10处。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梅介绍，从2005年在野鸭湖记录鸟类16目、52科、247种，到现在每年工作人员都在不断地完善这份名录。他们也见证了整个延庆生态环境的改善。 建自然保护区之前，1996年有一版数字是157种。到我们第一版的科考是2005年，第一版科考是247，就增加了将近10%。然后从此之后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栖息地的这种营造，为各种不同的鸟类营造栖息地，开展一些保护救护工作。所以鸟类的数据呢是 逐年的增加。应该说环境好不好，鸟最知道，因为鸟类增加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也增加了，像野鸭湖就成为观鸟爱好者的朝圣地。另外我们自然教育也有一个好的去处，小朋友们走进自然可以闻到花香，可以听到鸟语，和大自然更加亲近。 仅就鸟类而言，从10月上旬，延庆监测人员已陆续观测到近30万只迁徙候鸟，预计整个迁徙季会达到50万只。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梅介绍，针对不同鸟类的需求，他们努力打造不同的栖息环境。比如北京是最主要的灰鹤越冬地，为了给越冬的灰鹤等候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和良好的栖息环境，延庆在野鸭湖湿地为鸟儿们打造了330亩的候鸟食堂，取名食源地。 我们是通过监测，依据这个鸟类的生活习性，为它营造不同的栖息地。像一些这个在我们这儿要越冬的候鸟，整个冬天它得有的吃，所以我们呢还营造了一些鸟类食堂，种植了高粱、玉米、谷类的，而这些呢农民不收获，就要让它在地里待着，给这些鸟类营造。像天鹅，它是游禽，它需要大水面，我们就注重这个水面的营造。像一些这个小型的鸟类，它需要在这个林地，还吃一些浆果类的，所以我们也会给它们准备一些食物。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这些护鸟人冬季的工作，像这样的大风天对我们来说是常事儿，因为我们必须要守护它们。 除了为野生动物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对面临危险的野生动物保护救治和放归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延庆建立了北京市第一个区级野生动物救护站。2021年，因机构改革，野生动植物保护救助中心成为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的分中心，承担了整个区野生动植物救护、疫源疫病监测和陆生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责任。从今年年初到如今，救助中心共救助陆生野生动物109只，隶属于22目29科。就在名录发布的当天，野鸭湖现场放归了3只野生动物。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梅说， 今天有3只，2只是猛禽，普通狂、雕鸮，2只猛禽，1只猛兽，豹猫，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都是我们救助站通过救助，然后让它恢复身体康复之后，像我们人有病住院之后出院了，今天就是他们出院的日子，回归自然的日子。我们要监测他们的生活习性，研究他们的栖息规律，所以呢是带了2只卫星环质，因为它飞到哪儿，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能够知道，能够了解它的生活习性。我们之前有过一个犯规的大杜鹃，也就是俗名布谷鸟。布谷鸟在野鸭湖犯规之后，通过我们卫星监测，它在国家咱们中国境内走了13个省，然后通过云南出境，走了一带一路10个国家，360天之后一圈又回到了野鸭湖。 无独有偶，最近3只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宝也光临了北京，选择了一片位于通州的农田作为越冬栖息地，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越冬地，大宝主要栖息在农田、荒草地、开阔的河漫滩、枯水期露出水面的湖滩周围和草洲一带。而这次大宝再度选择北京的农田越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市大规模实施的玉米冬春留茬覆盖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所谓保护性耕作，一方面降低了冬季农田裸露的风沙隐患，而另一方面，部分作物残体和零星掉落的子实可以作为冬季很多植食性鸟类的重要食物源。据了解，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近些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景观生态方面的配套技术措施，比如对农田边际田埂采用多年生作物覆盖，农田周边植入密源性植物缓冲带，以及农田内部设置甲虫堤等等。这些举措呢，都有助于农田周边授粉类昆虫、捕食类节肢动物及部分小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和繁殖，可以为一些捕食性鸟类提供多样性的食物源，有助于其种群的稳定，同时也能形成良好的农田生态系统平衡。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之首，当负万物之灵之责。说到这些年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和推动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专家赵新如这样评价： 延庆也好，密云也好， 平谷、门头沟，咱们北京的远郊区县啊，还是山地很丰富的。那么他们各地都在做一些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延庆呢，它能够在整个这个群体中间也好，叫做同行中间也好，能够把这个脊椎动物，就陆生脊椎动物的这个名录率先的整理出来发布，有一个示范作用。包括密云啊，包括苹果，我知道他们原来一直都做得很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总体来说，我们说北京地区在这个保护生态、对物种这个保护方面都在做积极有效的推进。 除了专业机构和专家的共同努力外，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建设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延庆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救助中心负责人郭旭雄介绍，中心救助的野生动物信息大多来自于市民的热线电话。带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普通人又该如何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呢？动物学专家赵新如给了几点建议。 向这个保护机构提供信息，发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甚至看到一些受伤的一些动物不能够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呢报告当地的这园林绿化部门和这个保护动物的这个机构。作为公民，应该自觉的对环境多一些敬畏的一种心态。我们只要在自然环境里，我们应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遇到了一些对野生动物产生威胁的一些因素，乱捕乱猎呀、弹弓子打鸟啊，用善意的这种语言劝阻，如果说劝阻不行，那就可以去报警，这样的话对野生的动物就起到保护作用。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今天的生态小贴士继续为大家介绍微蓝北京践行绿色生活的人物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微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志愿服务好市民许新月。许新月是霍家营社区的一名小学生。2020年7月，霍家营社区正式撤桶设站，好奇的小新月跟着妈妈一起来到社区新建的绿房子里，听着绿马甲阿姨的耐心讲解，小姑娘的心中种下了环保的种子。她主动报名成为社区的一名京北小卫士。自从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以来，8岁的他不仅主动践行垃圾分类，还多次参与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是社区里当之无愧的环保小榜样。2020年夏天，社区受邀为昌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垃圾分类主题推动日活动准备节目，小新月和居委会的叔叔阿姨们一起精心准备了垃圾分类一起来歌舞节目，他担任主唱。2周的排练过程中，他从来没喊过累，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他和爸爸妈妈还一起报名了社区的桶前值守活动。受许新月小朋友的启发，社区发动京北小卫士们亲身实践从称重到投放垃圾的全过程，通过亲子游戏传播垃圾分类知识，发挥小主人翁意识和小手拉大手的带动力量，由孩子带动家庭，进而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节目。明天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